了大阿罗汉。阿罗汉呢是印度话的，这一句就是这个名词，它是摄于韩多义比丘里面呢，含有三个意思，这是我们通常所讲不磨破恶其思，是说于因地上的。阿罗汉呢也有三个意思，是说于果地上的。这在一般讲座里面、经论里面，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地方所不同的呢，就是上面冠了一个大字，大阿罗汉。大在此地呢，就鉴别他不是小乘人。阿罗汉一般通常翻作无学，那个无学两个字就类似我们现在在教育里面所谓毕业，毕业了就无学了。小乘阿罗汉呢，在小乘里面毕业；大乘阿罗汉呢，那是在大乘法里面毕业了。那个大乘法里面毕业了，到底是什么个地位？一般说是第十地法云地的菩萨，称大乘阿罗汉。那么这个地位啊，实实在在就很高很高。那么本经里面所赞叹的前250人呢、皆是大阿罗汉。那么这是大阿罗汉一种标准的讲法啊，就是大乘的无学是在法云地的这个地位上。那么还有一种讲法呢，说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，这个意思给诸说这是隐身的意思，也能讲得通。他本来是小乘阿罗汉，现在不做小乘了，回小向大了，修菩萨行了，我们尊称他了大阿罗汉，也能够讲得通。但是要晓得法云地菩萨称大阿罗汉，这是正说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常随弟子，究竟是真正的个个都是法云地的菩萨，还是一些教乘声闻回小向大的？这个问题是属于本集上的问题了。从本上来讲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这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不是真正的弟子，是诸佛来装作弟子，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。个个都是法云地以上的大菩萨，这在本上是讲得通的。吉相上呢，现的是声闻身，所以本集合起来看，古德常讲外现声闻身，内密菩萨行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小乘，实际上不是小乘。小乘的无漏只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大乘的无漏超越了三空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实实在在是不相同。无德解释这个大字还有几种意义，那么这是我们初学的同学们呢可以效法。 第一个是愿道，求大菩提，这个是发的大心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。真正能发这样的心，别多说，这是世间第一等智慧的人，最有福报的人，他不求别的，求大菩提。菩提是觉，求大觉，禅宗里面求大彻大悟，求明心见性。念佛法门里面求理业心不乱，这就是大菩提。我们学佛，我们念佛，什么都不求，就求理业心，这是真正的有智慧有觉悟的人，才能够发起这样的大心，所以叫愿大。第二呢，行大，修菩萨二力之行。二力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，利他就是自利，不利他了绝对不能自利。我们把话只说到此处，不要说是自利就是利他，那是证了果以后的事情。菩萨道中利他就是自利，要记住这一句话。所以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满行，无一不是利他心。而利他当中是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，叫众生离苦得乐还在其次。为什么呢？众生迷要不破，悟要没有开，纵然你给他那一点乐也享不久啊。真正的离苦是要破迷呀，真正得乐是要开悟。所以在利他行里面，一切的言辞种种方便都要帮助众生开悟，为众生做开悟的正上缘，这是菩萨行，这叫做二力行。那么二力里就有自力了，自力不熟怎么就会有了呢？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悟明心地，不能够断除烦恼，不能够证得菩提，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自私啊。所以一切法不能证得，我们念念之中在在处处都为一切众生着想，渐渐的私心没有，私心没有了，给诸位说，我执就破掉了。大乘菩萨不我执，比小乘来得善巧，来得方便。小乘是执着有我再来破我执，大乘是把我忘掉，首先就是有众生把我忘掉。我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尽行受就是为一切众生，而没有为我。所以不要破我执，我执没有；不要断烦恼，烦恼没有。这种方法比小乘的以四念处、四正行的方法来破我执，确实要容易得多。第三，那叫实道，自利利他的行门，不是修个一天两天就圆满了，也不是修个三年五年就圆满了。佛在《小乘经》里面讲三大二分期劫，是对小乘人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再讲时间长了，小乘人受不了了，他退心， 那么佛在大乘经里面给菩萨们所讲的就不是三大分提戒，而是讲无量戒。我们听了无量劫，我们能受得了吗？唯有大心的菩萨他不得，无量无边劫他听了也欢欢喜喜，永无退转。我们现在学东西之所以学不成，我们没耐心，总希望说两三个月就学好，能不能呢？很难啊。也有这种人呢，那是天才，太少太少。我记得我到台北来讲经的时候，有一位法师就要求我，要我把台中所学的，我那时候在台中差不多住十年，在三个月当中呢，要把它教会，全部要教给他。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他听了很不高兴，说我令法。实实在在讲啊，一言半句可以开悟啊。问题你悟得了悟不了呢？没有开悟，那是学的即问之学啊。学一步就会一步啊，学两步就会两步，拿第三步就不会了。悟了才能贯通啊。如果要不悟，我们看看古来的大德，那就需要长时间的熏习，熏成善根，这样才能开悟。没有相当长期的熏习，不会有成就。所以要想几个月学成，那是相当难的事。但是今天的人没有耐心，时间太长了，他不肯学了。所以我们过去法师会办那个小班，三个月学一部经，这个方式是提起大家学习的兴趣。真要想成就呢，继续不断的去努力。我记得过去我也给诸位说过，我最初对于这个教理发生兴趣，这是得力于李老师当时的教学，他用这种方法来教学生。那么我在班上旁听，我还有一些接受的能力，听一步就学会一步。没有出家之前，我听了十三部经，时间呢是一年三个月，十五个月学十三部经，学得很起劲，平均不到一个月一部经就毕业了，非常有兴趣。学会一部呢，这一步就能讲，他那个地方标准是不能上台讲呢，那不算数，要能上台讲。这只是戒淫初学的一种善巧方便。在那里住了三个月，学了三部经，我就会了。你一辈子永远就会这三部经，你会不会开悟？不会。那么你在外面所先讲的，俗话说道听之徒说之啊，不是讲的自己的，即时才讲自己，大彻大悟之后所讲的东西才是自己。所以求学要有耐心啊。过去我常常勉励你们做禅林宝训，做五种仪规。你看看古时候出家人在家人，他们那种求学的愿望多么切，心地多么真诚，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离开老师，为了求智慧，为了开悟，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忍受，所以他有大成就啊。人与人之相处是不容易啊，一点小小的后不来了，掉头而去，这种人都是不可造就之才，没法子成就的。我们多六祖坛经，坛经里面 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候啊，盛唐的时候，寺院里面住这些大众也是意见多多啊。如果说是出家修道的人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嗔恨心，没有烦恼心，五祖啊，很可能就把卢行者留在这个寺院跟他十年二十年。为什么一波一给他连夜就叫他走了？怕人家害他，怕别人嫉妒，怕别人嗔恨。诸位晓得，在那个时候寺庙里头也有这些情形的，不过是以祖师领导之下，每一天呢讲经说法，把大家这个烦恼习气暂时的压住而已啊。这是讲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烦恼习气还是会起现行，何况我们现在可以说不闻经法了。不闻经法的道场里面的大众要不去烦恼，那岂不是故佛再来吗？那不是凡夫啊。要真正能够做到六合合，不管他这个道场大与小，他也能做到六合合，是佛菩萨再来，绝不是普通的人。所以我们要发心学学古人长时间的努力啊，发心呢要发长远心呢。事发里头也说，又恨为成功之本，我们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，怎么会有成就啊？三大升起劫在菩萨眼睛里看起来太短了，感觉到自己修学这个时间还不够。古人又说大器晚成啊，因此不要急急于成名，急着成名对自己的伤害太大，眼前有点小利吃大亏，眼前所修的这一点这个福德了立刻就爆掉了，名是果报之一，福报之一，立刻就爆掉了。这个道理诸位都明了，既然明了了，绝不求眼前的小名小利。晚境印光大师是我们的榜样，他老人家70岁才出山才弘法，70岁以前没有人晓得有个印光法师。他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埋头苦学，在我们凡夫眼睛里面他是偶尔一个英年，为社会上是学者到普陀山去游览见到了，在交谈之下非常的惊奇，觉得这位法师了不起，并且学者名流自动自发的就在社会上传开了，某地方有个法师那真正是了不起。那么给法师往来的书信请益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一发表，大家才晓得普陀山有一个印光法师。这样呢渐渐的是名满天下了。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只弘法10年，10年诸位想想他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如果印光法师20岁就出名了，给诸位说他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，不能叫天下归心，这是人家急得后啊，所以是厚积薄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根本深厚。我们所学的很浅薄的一点就赶快要现出来得露出来，实在讲经不起考验，我们自己要修， 名闻利养一摆在面前，这是考验的，心立刻随着转，随境界转，这就是经不起考验。这个就是堕落。所以从前这些话，无论他年轻或者是年老，凡是出来弘法利生，一定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经得起考验，也必须有经得起考验，老师才放手，才会答应你，哎，你可以出去弘法，可以出去参修。经不起考验的，老师不会答应，不答应你出去了，那个老师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，你在这个老师麾下算是旁听，而不是得法的弟子。这是事出世间呢都一样，经不起考验要跑出去了，那老师也让你出去了，这个老师对不起学生。为什么呢？经不起考验一出去那是死路一条，它不是活路啊。一出去外面是什么？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你是念念染着，那你不堕落，你不退转，你还有什么成就？所以老师的教诫对学生是爱护啊，他看到你真正不动，名闻利养都不动心，这个是鼓励你出去，利他自利，自利就是前面所讲的清净心，对自己只有一个清净心，心地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天比一天平等，一天比一天慈悲，菩萨所修的是如此而已，利益一切众生，自己所得到的是清净平等慈悲，自己所得的是，唯有如此啊，还是每一天每一天呢往解脱门进去，所以他不退转，他不堕落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跟一个老师学，有没有到这个程度才离开老师？我们离开老师，老师有没有答应过我们？诸位今天求学，这种因缘得不到了。不过纵然有这个因缘呢，我们自己未必肯听。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限定40岁之后才可以出去讲经，40岁之前要讲，在家里练习讲，在台中讲，不可以离开台中。台中连设灵山寺是自己的道场，可以，不能出去。50岁之后才可以收皈依的弟子，他给我限定，为什么呢？收皈依弟子就是法眷属，这又累赘又麻烦，自己基础不够厚，往往会受到严重的伤害。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真正的爱护啊！给我讲了，我们关系厚啊，别的人我再也不说，别的人说了怎么说了得罪人啊？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个老师对学生爱护的深，顾虑的是无微不至，面面都想到。我们懂得老师的意思，为了要报答老师的恩德，一定要依教奉行，他怎么样教导我们就怎样做法。所以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的时候，有许多人要来皈依，我总是尽一切力量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，实在不得已了再给他借个法缘。皈依时候我给他做一个简单皈依形式，给他做个证明，我特别嘱咐他，你是皈依三宝，不是皈依我某人，皈依我某人呢你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发的愿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而不是皈依我某某人。如果我要这样做呢，那我也有罪过，你自己也得不偿失。你要懂得皈依三宝，三宝弟子可尊可贵啊，龙天护持啊，诸佛菩萨护念，这是三宝弟子啊。你要皈依某一个法师，诸佛菩萨不会理你， 为什么？你不是三宝弟子，你是某法师弟子。护法龙仙的时候也不会保护你，你是某人的徒弟，你某人的弟子，他保护你就行了。护法龙天连边也沾不上，我们是三宝弟子，护法龙天就要护持。我们是三宝弟子，三世诸佛就要护念。我们希望不希望得到三世诸佛护法龙天来护念？你要希望，你自己心里要记住，我是三宝弟子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的。这个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，这种误会也非常的深。我们看《五戒相经前注》里面，牟一大师就有一段说明这段事情。明朝末年已经有这个现象，皈依某个人而不是皈依三宝，皈依的意义啊已经失掉了，发生了严重的错误。那么这个错误啊，一直错到今天，又错了五六百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没有感应了，这是要我们深深去反省去检点。如果我们要佛教常住在世间，诸佛菩萨化身慧命要能在我们地球上再延续下去，不要灭亡，不要中断，我们一定要如法的去修行。戒淫皈依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道理特别特别重要的，皈依只有一次没有两次的。皈依的法师三宝的代表人，他来见识给你做证明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又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你参加这个社会政党一样，入党是一次，并不是说在台北这个党部啊，我入了党了；基隆那个党部我还没入了，我还到那里去再入一下；台中、台南的党部还没入了，到台中再去入一下，台南再去入一下。你们听了都觉得好笑吧？那么我们今天皈依就真是如此。善导寺那里皈依了，华严莲社还没有皈依啊，要到那里再去皈依一下；还有嵩山寺还没有皈依啊，到那里去皈依一下。这个就变成了三宝有好多啊。善导寺的三宝跟华严莲社不一样啊，善导寺皈依了，善导寺的佛菩萨保佑，华严莲社不保佑我了，分了家了。见世的时候也只有一次，也没有第二次。事出世间是一个道理，我们要想把佛法兴起来，千万不要做人情佛事，千万不要欺骗众生，佛法正法才能够兴。我在外面讲经也遇到过这个情形，他来求皈依，我问他你有没有皈依过？哦，我已经皈依某法师，某法师皈依好几个，我现在再皈依法师。问他好了，你既然皈依，皈依三宝通通皈依了，用不着再来了。你已经皈依的太多了，这都是连皈依这个意义都不懂。实在讲的是，他心目里头没有三宝，他只记得几个法师。好，那几个法师的好好的就保佑他。好好的就加持他，为什么呢？他得不到佛菩萨的保佑，也得不到护法神的护持，完全就靠了几个法师，这是可悲哀的事情。那这是说我们样样一定要如法，要明理。第四呢，我们讲是德大。什么才叫做大德呢？一成功德了才叫做大德。佛在大经里面讲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所以佛在四义法里面叫我们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，一智不一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皈依佛法僧、皈依法宝的时候要皈依了义法了。了义法是一乘佛法，具足一切功德。所以是发大愿，修大行，尽大事，成大德。那么这个叫大阿罗汉。这个戒是大阿罗汉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。戒就是指1255人， 这个经文里头有省略，五个人呢省掉了，记一个整数，1250人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大恶罗汉。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萨，能讲得通。为什么呢？下面12句忏德里面呢，确确实实是化云地菩萨的境界。请看经文，佛子住持善靠助友，能于过度成就威仪。佛子是泛指皈依三宝的佛弟子，都可以称作佛子。但在大乘经里面，那是指发菩提心求菩萨道的这样的三宝弟子，才是大乘的佛子。经论里面呢有解释说，佛子的意思从佛口生，从法化佛。讲习里面也常提到古人所讲，我们肉身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父母有生育之恩，生我们养育我们，所以父母的恩德非常之大。除了生命之外，我们还有慧命，智慧之命。慧命啊，得自于老师，老师的恩德呢，跟父母是一样。佛的学生呢，称之为佛子啊。学生有子之意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慧命是得自于老师，从老师教诲当中啊而生。所以学生呢有子这个意思在。那么这些大阿罗汉们，他们是内密菩萨心，外现声闻身，这是真正的佛弟。看了这一句经文，我们也许会联想到，我要做一个真正佛子，大概也是非要现个声闻身啊，内密菩萨行不可啦。诸位要晓得，关键那个顶重要的是在内密菩萨行，外现什么样的身相呢？不一定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无论现什么样的身相啊，那都是真佛的，都是真正的佛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你在家是居士身，或者一女居士身，内里面确确实实是菩萨心，菩萨心，菩萨心。无论什么样的身份，你还是真正的佛的。住持这两个字，不是说住持一个寺庙，如果要是住持寺庙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你看这个经啊，在起源经是讲一个寺庙只能有一个住持，1250人个个都要当住持，那个都打架起来了。因此这两个字不是说的住持寺庙，而是住持的法门呢、住是安住的意思，持是认识的意思，认识，认识随缘，随缘当中而保持正法，随缘当中保持着正念。住也是说的住在大觉之中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不迷就叫做住，不识就叫做持。在大经里面我们也看到的佛住，佛内是住在性空，外是持大悲，表现在外面是一片慈悲，内里面是清净平等，这是住佛的住持。 菩萨是佛，菩萨学佛，所以内我们也要像佛一样住在平等慈悲上，平等清净心上，表现在外面大慈大悲，这个叫持啊，不要把大慈大悲失掉了。古德就三德迷藏来说也非常好，住在三德迷藏之家，这个意思是从教义上讲也非常好。三德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我们要安住在这个三法里面，与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这个叫真正修佛，学大乘佛法。法身是什么？法身就是性空，就是平等清净。般若是观照的智慧，解脱是身心大自在，这是佛住啊，我们应当要学。持是指什么？持是讲的护持，护持诸法诸佛的正法，首先护自己的法，然后再护一切众生之法，将自己之法，将诸佛之法，开发一切众生心中的正法，这叫做护持佛法。这两个字做到了，这两个字是最基本的，才能够产生第一下一句的功效。善超诸有，诸有是指三界，三有二十五有的。什么叫善超？超是超越，我们之所以无得超越，是因为我们有戒食烦恼，心不得自在。超越了，把这些戒食烦恼都摆脱掉，得大自在。三界生死的业缘都断尽，这个叫做超越了三界。二乘人求出三界，他们在观念当中把这个三界看作牢狱一样，一定要超出，所以证得阿罗汉果，证得天真涅槃，再要叫他到三界来，他不干的，他不肯来的，这叫超越。菩萨呢也超越，但是那个相啊不一样，菩萨不立三界，即三界而超三界，这才叫善超啊。小乘阿罗汉超了不善啊，大乘菩萨善，那实在是妙极了。大乘菩萨在三界之中，给诸位说，既不造业也不受报，这就叫超越。那么佛菩萨天天弘法利身，言犹不造业，一开口不管你说的是善与恶，那都是造了口业，心里动念头意地造了业，身体也有动作身造了业，怎么能说佛菩萨不造业啊？这个地方诸位也晓得，有心就有业，无心就无业。我们反复一切的道德有心，有什么心呢？有许许多多的心，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你看我们通常讲八十八个心，与八十相应的心所还有五十一个心，这个都是笼统啊，纲领上讲的。不要以为哦，只有八十五十一心所了，不止啊！你读读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天行菩萨怕我们初学的人接受不了，所以把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六百六十法归纳成百法了。所以凡夫啊，心太多了，烦恼无尽，没有办法超越三有。菩萨呢？菩萨没有心。我们念佛呢，就是希望把那个 那个一切心呢，把它念掉。我们求一心不乱，复一心的时候有一心，有一心在。离一心的诸说，那一心都不在。如果有个一心在，是复一心。一心也没有了，就叫做离一心。这个时候叫善超啊，在复一心里面。别跟我说就超越三有了，但是不善啊，要到理一心啊才善，他能够在一切四相当中不染不着。佛在金刚经里面教诫些弘法利生的弟子，叫大家要守住一个原则，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，用教学是要接近大众，是不离相的。离开大众，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教了。你要度众生，一定要给众生接近。给众生接近的时候，要记住两句话：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就叫善超啊，能够善超。所以才有第一下两句的赞叹：能于过度成就位。这个地方的过度是指凡圣同居，是指十方诸佛世界，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。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与这些凡夫众相处，给他们交往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戒引那些大众，为了度脱那些大众。那么我们要想度众生，首先呢要成就自己的威仪。威仪指什么呢？指身相必须要求相，与指要求过乎立法。成就两个字，如果拿戒经里面来讲呢，就是指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。你不成就，儒家的教学要成为一代的宗师，他也要求啊一礼三千，可见的威仪是世出世间所尊重的。威仪是讲威德，有威德众生对你尽心尊重，有仪可以给众生做榜样，不但有言教而且有身教，自己在生活行为上做一个榜样啊，给大家看。那么能于两个字与前面善超相应，这就说明二乘人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他对于三界觉得太苦了，太恐怖。他好不容易离开三界，现在叫他再回到三界里头来，他不干。大乘菩萨能够做得到，也显示出这些菩萨们都是安住在楞严大定之中，他们的智慧德能真正是即冲八界，作用变恒河沙，所以才能够做到动容中道这位。我们总结一句来说，内菩萨的心是清净，是不动，也就是常住在极灭定。我说极灭定，诸位想到人王经里面所讲，就是寂灭人， 今灭人是什么境界？发云地的菩萨，下品的寂灭人。在明教菩萨是上品寂灭人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发云地以上的菩萨，心地清净寂灭，外面呢具足一切为一。这个地方具足一切为一，在楞严后头讲得很清楚，随心应量。如果视线的出家人身份，就是出家人为一，出家人里头有大乘有小乘，不一样，为一也不相同。同样是大乘佛法，宗门跟教下不相同，个个都具足为一。我们要明理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在里头起分别。你比如说，在我们民国初年，这些大德们真正都是有成就的。我学佛很晚，到台湾来才学佛，大陆上这些大法师都没有亲近过，但是听别人的老居士老法师们常讲，虚云老和尚一生呢都是修苦行的，那个衣服啊，一个洞一个洞补了许多的，这个大概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见到老法师啊，看到照片，脸谱里头那些照片呢，确确实实都补了很多洞的，修苦行的。太虚大师给这个圆应法师啊，他们穿着很考究的。不但是破了衣服他不穿的，稍微脏一点衣服他都不穿。我们现在出家人呢，里面穿的都是染色衣、灰色的衣服。圆应法师这个小褂裤是白色的，干干净净。在台湾是白胜老法师这一个系统都是圆应老法师这一派。圆应老法师穿着很讲究。不但这个裁缝有样子要裁得好的时候，质料也讲究。别都是各种这个戒淫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成就唯一不要把它看单，它都有它的道理。本来这个袈裟是染色的，袈裟我们大的衣，五衣七衣二十五条衣，这都叫袈裟。袈裟梵语就是染色，不是正色。那么诸位现在能常常看到的这个法师，或者是上堂，或者主持法会讲经，穿的是黄海星红的袈裟，那个红色已经不是袈裟了，袈裟的意思是染色，那都不是袈裟了。为什么要这个式样呢？随心应量，不是法师自己要打扮的那么庄严呢，不是为了戒淫众生，那个法师要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在这个讲台上，人家一看到，呵，这个穷和尚他有什么学问？算了算了，不要在那胡扯什么，掉头而去了，他就不来了。穿着很庄严，一看，哎，这个和尚还不错啊，他不想听经，走在门口啊，他也站在那里听一会儿。所以这是为了戒淫众生的啊，所以在教下讲经的法师接众呢。那么对于这个仪表穿着跟宗门不一样，宗门穿佛的是苦行，衣服是染得肮肮脏脏的，就是那是那一个法门啊，教下是另外一个法门，你不能说这个如法那个不如法，所以这个成就为一的成就两个字范围非常的广大啊，尤其是菩萨，菩萨是知足各种不同的身份。你看看华严经里面五十三位善知识，那就是代表五十三位菩萨，有出家也有在家，有男女老少，有各行各业，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要居住什么样的位置，以什么样的方式戒淫哪一类的众生，所以是活活泼泼的 而不是死的。都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你才晓得了大乘的戒律，才晓得怎么个用法，才不至于死在那个戒条文字里头。它是活的，因为菩萨戒是出家在家共同受持的。后来有人说梵王戒是出家人受持的菩萨戒，璎珞戒是在家人受的菩萨戒。实在讲的时候，经文里头没有这个鉴别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居士所受的菩萨戒通是梵王戒，所以我受戒的时候还会是第一次传戒，在家菩萨戒就是用的梵王戒。那么还有许多些老居士在大陆上受的在家戒，他们也是受的梵王戒。菩萨戒既然通四众，在家出家的时候四众弟子所受持，四众弟子身份不一样，行业不相同，所以要懂得戒律的精神，怎样配合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怎样啊契合于我们自己的事业。那么这个如果要会呢，必须要读华严经，用华严经有榜样。你像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变形外道，那是实现一个外道的身份，他行的是菩萨戒。前面一章我们刚刚念过，不动又破疑，那是在家的女居士，你看看人家怎么样受持菩萨戒。在前面我们念过的大光王，那是以过王的身份，从政的从政治这个身份，他怎样去行菩萨戒。戒是一样的，你看看每一个不同的身份的人，他怎样去做，他怎么样去受持。所以不是死的，不是呆呆板板，这个是千千万万要记住。明了这个道理，晓得修行的方法，才真正是自在圆融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成就威仪啊，表现在外面了。本经呢，就是赞叹这些大比丘们，我们从赞叹他们引申的意思，在家菩萨的时候也要成就威仪，要能于过度成就威仪，因为这是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普度众生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此地。